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32年4月12号夜晚，当日军列车通过哈尔滨城高子站时，一声巨响，这辆车脱轨倾覆。而从事这次行动的正是赵尚志和范廷贵。 笔者曾在北京遇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研究专家史义军先生，谈话中说起了城高子之战。笔者忽然想起在日本曾经见过一册1932年出版的照片集，名为《满洲事件写真集》，里面正有一张城高子列车被倾覆的照片。经过与史义军先生共同考证，此照片的确是城高子袭击后日军所摄，照片中出轨的列车仍然在熊熊燃烧。有趣的是，这张照片上还有一段说明，标题是军用列车爆破大惨事。经仔细辨认，其内容为4月十几日晚10时40分北满东支东某县城高子隧道附近，从长春归来的我军用列车因俄罗斯兵悄悄挂上炸弹而爆炸起火，出轨后最终造成54名当场死亡，93人获轻重伤，照片上即为列车被爆破后的情景。根据这段说明，日军完成对方正延寿的扫荡以后，曾前往长春，此后才返回哈尔滨。这也就解释了，从方正乘火车到哈尔滨应该从北面进城，而实际上其军列却从南面的城高子经过，这一奇怪之处。也反映了当时中方情报的准确。城高子的城应该是成功的城，而日方说明中误将城高子的地名写为城市的城，城高子，这也可能是我国后来研究此战例不时误用的源头。从此描述来看，赵尚志这一行动就是54名日军被击毙， 而不是伪报纸上所说的11名。要知道，日军打整个洛阳战役，与守军两个集团军激战战斗前后将近20日，自己宣称的损失不过阵亡55名。如果单从公布的数字来看，赵尚志这一次行动几乎等同于两个集团军的战果了。看来，这又是一起日军典型的隐瞒战损的例子。只是不知道被瞒掉的40多名日军是否进了晋国神社，还是日本军部连天照大神也一起骗。2011年8月24日，在当地赵尚志纪念馆担任馆长的魏云生先生，带笔者和相关研究人员等前往城高子，踏勘了爆炸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经多名在场专家认定，照片拍摄位置准确，确实是在同一地点设于日军列车倾覆后不久的时间。只是当年的木质涵洞今天已经被水泥代替，而赵尚志等藏身的树林也被建筑楼群覆盖。然而，就在考察期间，笔者再次收到了一批从日本寄来的资料，并在其中发现了关于城高子倾覆日军军列的另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来自于日本1933年出品的《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大写真全集》，描述的同样是城高子倾覆的日军列车，只是角度不同。从新发现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日军列车爆炸以后燃烧的浓烟，出轨的列车车厢已经被烧成框架状，车顶板被爆炸的冲击波掀到一边。其拍摄位置叫满洲事件写真集靠后。据分析，这张照片拍摄于日军正在进行救火的过程中，而新照片侧面也有批注。日军在其中表明，这次事故共造成我军50余人惨死。日方标注中并注明了为何损失如此惨重，其原因在于列车脱轨以后，其装载的汽油发生爆炸燃烧。城高子倾覆事件发生以后，日伪军警进行了大规模搜捕，捕杀了范廷贵烈士，也曾截获我方计划爆破松花江铁路桥的炸药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此前在东北抗战活动中主要采取上层路线，从宣传、后勤等方面支持马占山等地方爱国将领的抗战，而几乎没有对日伪军直接的武装抗击，因此日军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组织如此外科手术式的行动。他们始终固执地认为此事是当时混在中东铁路俄罗斯员工中的共产国际特工所为，并且大肆逮捕俄罗斯铁路工人中的所谓嫌疑犯，严刑拷打逼供，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所谓孤证不立，看来这一新发现的史料正好给第一张照片做了注解。赵尚志和日军的第一战杀敌数量确实比我们原来认为的还要多出数倍。在日军大搜查中被捕的中国工人照片刊登在日本历史写真杂志1932年第八期。按照日本方面的资料，图中这三人手中所拿的便是赵尚志等人当时破坏铁道的工具。这些人的名字从其胸前签条来看，分别是王和、尹成才和李良宇。根据我方史料，王和后死于狱中。这次对日军列车的倾覆，最初赵尚志等策划用爆破方式完成，由于此前发生过一次试图爆破日军铁路设施但起爆失灵的问题，最后改为拆卸道钉破坏铁轨的行动方案。此一变更仅在此后我方文件中得以体现，日军无从知晓。而这三名被捕者手中的工具与赵尚志的破坏工作十分吻合，因此他们三人很可能是真的参与了这次袭击，而不是日军滥捕的替罪羊。与此同时，日方还刊登了两名苏俄嫌疑人照片，均为中东铁路职工， 分别是巴萨诺夫和丹斯凯维斯基。在赵尚志的报告中并未提及苏俄人员参加袭击，但是能够如此准确地捕捉到日方军列到达时间，使袭击取得最大效果，其情报工作十分重要。当时这条铁路仍属苏联管理，而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关系密切。918事变前，周恩来、瞿秋白等出入国境就是通过苏联控制的绥芬河秘密交通线。周恩来在绥芬河的住处就是原中东铁路员工大楼，所以认为赵尚志的袭击得到了苏联或共产国际在中东铁路职工中的谍报人员配合，并不是不合理的。也许日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追捕这两名苏俄铁路职工。由于整理上面的资料，又注意到日军拍摄的另一张老照片，下方是日方用英文描述的与中国抵抗者交锋情况，内有这样一行关于成高子事件的注释，说4月12日发生在接近哈尔滨的地方，约有50名士兵丧命。事后笔者和史宜军借此探讨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将军的生平。史先生认为成高子事件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第一战从卢沟桥事变以后计算当属平型关，但从整个抗战历史来说，1932年4月12日赵尚志在成高子倾覆日军军列这一行动比平型关之战还早了6年时间。从目前资料来看，尚无比此战更早的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抗战的记录，这或许可算是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的第一枪，因此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价值。史先生开玩笑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卢沟桥事变之前，东北抵抗力量已经在白山黑水苦斗了多年，赵尚志可不是因为和日本人有私仇才打鬼子的哟。英语当中把复仇的开始称作第一滴血。著名影星史泰龙还主演过同名电影，深受欢迎。从这个角度说，成高子的爆炸声或许就应该算是中国共产党反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滴血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江省富锦县董老茂屯附近，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一支小部队和当地伪满军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各有数人伤亡的双方很快脱离接触。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一个半月，从华北到华中，上万人规模的战役在各个战场上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次战斗在中日双方战史上几乎无人注意。然而这次战斗或许会永久地深刻在照片当中这位文静的妻子刘向书的心中。照片中她的丈夫抗联名将张甲州在前往11军军部途中就战死在这次遭遇战中，由于敌军是预先设伏，率先以乱枪发动袭击，在战斗开始时走在队伍中间的张甲州不幸腹部中弹。负伤以后，11军独立师参谋长李景英探寻其伤势，他依然冷静地微笑着告诉李自己的皮带被打断了，表示并无大碍。但是在战斗结束以后，因伤势过重，张甲州终于不幸牺牲。一名战死在抗日第一线的红色高级将领却留下了这张西服眼镜的照片，让人不禁对张甲州的身份产生了疑问。 此人似乎更像是一个书生。不错，张甲州的确是书生出身，在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同时刻有这名殉国黑水的校友的名字。张甲州并没有获得两校任何一家的文凭，为何在两所我国第一流大学名录中会同时出现他的名字呢？用笔者一位笔名黄河故人的朋友的说法，张甲州是我国应试教育中罕见的考霸。此人上中学时轻松考取东北第一流的齐齐哈尔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成绩为黑龙江省第一名。这个省状元在校期间因为成绩优秀，身为当时校长所赏识，以至于将其列入公费留学名单。但是张甲州第一个特点便是能考试，第二个特点是特别能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他在校期间组织学生罢课，事发被捕。教育界人士对此人才十分珍惜，上书求情。但执政的黑龙江督军吴俊生自有其独到的逻辑。这位粗鲁不文的老军官深知秀才造反并非仅仅是三年不成，不但取消了张甲州的留学资格，而且坚持将其逮捕入狱。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闹学生运动了。张甲州1923年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学他因为参加反对奉军在学生中征兵的游行等行动，已经被学校除名过两次了。好在当时世风对文化人还比较尊重，张甲州出狱以后最终还是在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对这个文凭张甲州似乎不那么在乎，他到了北平，在北大预科学习，并且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学院工作甚重，张甲州当然要考上北大才好活动。北大是那样好考的吗？对张甲州来说如履平地。1929年他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北大物理系就学，由此北大任其为校友。不过1930年张甲州故态复萌，在一次学院当中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以后，组织上把学院重点放在清华大学，工作重心转到文科学生头上，所以张甲州奉命改考清华大学。考得上吗？不就是清华吗？后来曾任红36军军长的张甲州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政治系。慢来，政治系可是文科，张甲州原来可是个理科生啊。在考霸面前是不分文理的。据说张甲州期间还有多次带革命或非革命同志高考的经历，结果不分科目无一不中。张甲州在清华期间担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并一度代理市委书记，但他更多的时候还是活跃在第一线，与胡乔木搭档搞学运，成绩斐然，被人称为清华俩秀才，张甲州善说，胡乔木善写。但就是这样一个最会考试的才子，却在918之后于1932年初率领六名和他同样出身东北的大学生，在周恩来直接委派下携带两支手枪回到故乡巴彦，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他领导的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是中共在918后掌握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在短短几个月中发展成由4500名骑兵四个团组成的红36军，先后攻占巴彦、东山两座县城。该军由张甲州担任军长，赵尚志担任参谋长，于天放担任情报处长。难以想象的是，这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在战斗中经常跃马扬刀，身先士卒，给敌我双方都留下深刻印象，得到了 张大个子、张大坦克的外号。从张甲洲和刘向书的结婚照上可以看出，张甲洲身材高大，人们回忆他当时的形象是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一匹带白花的黄克马。值得一提的是，该军因为大学生很多，刚刚起事的时候被称作大学生队。而由于当时伪满统治区从上到下对日本占领军都反感乃至痛恨，他们起义时伪八堰县长并没有积极镇压，但有个条件，张甲洲不能留，他在必达。原来1930年张甲洲在清华读书时暑假回家，曾策动当地百姓向黑龙江省主席万福林告状请愿，罢免了贪赃枉法欺诈群众的原八堰县县长。一个暑假就搞掉一个县长，伪八堰县长打张甲洲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因为这个家伙惦记自己的乌纱帽。可惜的是，红36军后来在王明康生极左路线折腾下失去了地方支持，而最终失败。反对极左路线的张甲洲、赵尚志反而被开除党籍。实际上，由于张甲洲关系在华北，这种处分根本无法生效。张继续抗日工作，奉满洲省委安排秘密打入伪三江省教育厅，后升任伪富锦教育局长。其属下的富锦两级学校都成为抗联的地下机关和人员输送地，他甚至在当地想方设法协助抗联第十一军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该厂拥有机床，甚至能够制造冲锋枪。后因形势变化，组织抽调他和同样在富锦进行地下活动的于天放前往抗联第十一军任职。在前往军部途中，张甲洲在前面所提到的遭遇战中不幸牺牲，但是他带出的10000发子弹、100支枪、1部电台却得以安然送达部队。在918事变发生后，与全国高涨的抗日呼声相契合，共产党曾在全国抽调精干人员进入东北投入抗日作战，因此抗联高级将领中颇有许多文化层次甚高，张甲洲并不是抗联中唯一的清华学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除了张甲洲，抗联的高级将领中还有哪些高材生呢？他们又是如何浴血奋战的？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